以下是广告时间。 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您的朋友北广购物开播7周年呐、啊！日出日落，寒来暑往，伴随在您的身边，广播和听众一家亲，给您送温暖，替您着想，严把关，给您多省钱。北广购放心购，与您常相伴呐、啊。400-015-5151电话记心间呐。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哎， 每天大家呢可能都感觉有点疲劳了。 嗯， 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呢，这时候特别想吃点小凉菜，吃点爽口的、哎、清口的东西哈，而且吃点省事儿的，是吧、 哎、方便。 你说这天在厨房里啊颠三炒俩的，没这时间没这精力， 哎 啊，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好吃啊又爽口、哎、 嗯， 这是什么东西呢？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点这玩意儿啊。 哎，这是海蜇头。 哎呦，这海蜇头没有不爱吃。 海蜇头刚才我们说，您说这个吃点凉快的，像你以为就给您来一黄瓜丝儿呢，那不行。咱们还得保证啊营养呀，海鲜呀，味道还得齐，还得爽口。但您听清了，今天是俊品湾的即食海蜇头、 嗯、 不是海蜇皮哦，是海蜇头啊、 哎、 是海蜇头啊。 这个海蜇头啊是常见的海产品了、 嗯、 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佳肴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您上北京，咱们说如果三五朋友小聚的话，基本上来一海蜇头，我说餐厅来一海蜇，自己家里很少能做， 是 餐厅才有这海蜇头，一上来之后一小盘拌点黄瓜丝儿、 嗯、 真的要您现在30-40啊， 可不是 吗？这一包挺贵的、嗯、 而且嚼起来确实咯吱咯的好吃啊，就点小酒， 然后呢、嗯、脆的凉的，然后呢那个味道啊，让你觉得就是天然的那种大海的那个海的香味儿。但是咱们平时外边吃那海蜇头都未必能吃到今天这么好的、 嗯、 今天带大家吃一回地理原产地标志的海蜇头。您说吃了那么多海蜇头了、 哎、 哪儿的海蜇头好啊？ 咱们还得讲究呢这个出处，是吧？ 哎，咱中国啊有一地儿著名的叫海蜇之乡，就在渤海湾、 嗯、 辽宁营口的海蜇、 哦、 大家知道这个道地的营口海蜇那是地理标志产品，今天咱们选这海蜇就给您带来的是正宗的营口海蜇。 对、 嗯、 其实那儿的海蜇好啊，可能跟它的各种的条件是离不开的，比如说它这个日照温和啊，饵料丰富啊、 嗯、 水温也特别的适宜，特别适合那海蜇的生长。 嗯 嗯， 这个是营口海蜇啊有名儿，真的，它在渤海湾的靠北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呢又属于呢水温相对比较低，而且作为一个海湾当中呢这个咸淡水啊还有这个冷热的洋流在这里交汇、 嗯、 所以这里边的水体当中的营养物质还特别丰富，而它靠北呢它又远离这个大陆架的这个污染呢，所以呢这个水域还挺干净，所以在这种干净的水域当中，这海蜇胖乎乎的自己在里边生长，它因为冷它的生长时间要更长一点、 嗯、 长就造就它的口感会更加的脆，海鲜味那个香味会更加的好，更加的鲜香爽脆，然后呢吃起来晶莹剔透，哎呦嚼起来这个太过瘾了。 对，而且特别的肉头、 哎 啊、肉也非常的厚、 哎嗯、 其实刚才您就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海蜇头啊它跟海蜇皮呢、 嗯、 是两回事儿。 是是是是是是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强调咱们吃的是海蜇头，海蜇头比如咱们白菜心虾皮拌海蜇有这么一道菜哈，那都是海蜇身上那个大面积的那个物质，那叫做海蜇皮。海蜇皮呢说实话也是挺金贵的这个海产品海鲜类，但是要比起这海蜇头来那就差远了，这个价格就以海蜇别看那么大，那个头啊不是说整个海蜇脑袋啊，海蜇头选的是什么呢？海蜇那个触须，哎，前面有一点小须的那个部位，然后呢切下那个小叶片啊 片片清晰， 嗯， 肉质很脆，它有好多小触角似的，特有嚼头，特别 Q 弹，特别脆。所以这跟海蜇去比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您要说那吃那海蜇皮比较强韧，比较筋斗，但是这个海蜇头独有的是带有脆劲儿， 对， 但是哎，嚼起来那个嘎嘣脆，还带着点柔韧，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到饭店点菜都知道，海蜇头跟海蜇皮完全两个概念。那么大一个大海蜇，有时候咱们去北戴河呀、南戴河玩的时候，跟海上趴着，那浑身上下呢都可以做蜇皮的，但是只有脑袋瓜后边那么一点点的小位置，带点参差的那种的齿痕的那种地方，那才能叫海蜇头，它才带那种脆爽的口感。 对， 不光是韧，韧脆爽鲜香全在里边了。 没错，说到这个海蜇皮和海蜇头啊，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会判断 啊，这个海蜇头的话，一般在市面上买的还是相当贵的。 对， 他们知道，但是如果你买不好的话，会出现什么呢？特别咸， 哎， 或者呢里面有沙子， 哎， 这也是比较麻烦的。 不咸了是为了给这个海蜇的防腐嘛？咱们说用盐海盐来防腐。但是今天我要跟您说，咱们选好的海蜇产地了，咱们选的好的海蜇头了，咱们还得用好功夫。这好功夫是什么呢？新鲜海蜇、营口海蜇、地理原产地标志的海蜇，打捞上来之后，马上专业进行清洗，将海蜇里沙子给它洗净了，然后呢把它筛检。筛完检之后，因为它长期跟海里泡的，它身上有很多的盐呢、包括海水当中的矾呢、这些东西呢，直接浸入浸泡池，多次浸泡，为的是什么？就是您刚才说的，咱不让它那么咸，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个食品加工的保鲜技术，就不用它那么咸了，脱盐还脱矾，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还通过现在食品加工的工艺给它灭菌，这时候再进入包装。这样呢，就是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不那么咸，对吧？脱了矾，灭了菌。第二呢，保留住了海蜇头非常娇嫩的那点脆嫩爽口那种独特的风味，还有它的营养也不流失。 没错，而且呢，这个好的海蜇头啊，你回去要做小菜的时候，这个调料啊，怎么来拌它，这很重要，是吧？ 这特别重要。 而且呢，今天我看这是一大袋一大袋 一大包， 里边呢都是有调料给您调好的。 是的， 据说这个调料啊，也是我们老师傅呢手工精调秘制的料包啊。 第一，如果您愿意自己家里，您说切点黄瓜丝啊，我倒点醋蒜，我直接拌着可以，没问题，您自己怎么吃都行。第二呢，您要说尝一尝人地道的沿海营口的渔民那种的原始风味的做法，人家是放点辣的，放点什么东西，反正就能调出来那个汁儿。哎，给您，您就把这包拆开了之后，把那海蜇捞出来，愿意撬点黄瓜丝撬，不愿意撬就直接干拌着都行。这蜇头啊，直接呢把那个料包一撕，往上一淋一拌。我再告诉您，稍微跟冰箱里提前给它冻一下，然后再淋这料包，然后那个爽脆，那个凉爽，一入口嘎嘣脆，酥酥嫩嫩的，带着一点海鲜的味儿，您再配口小白酒，这真美死！ 哎呦，真的是美啊！而且呢，说的这么好啊，有些朋友说了，说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哎，这个您还多虑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海蜇头的组合呀，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算。 是的啊，这个俊品湾的这个即食海蜇头，拆包就能吃。啊，所以特方便特省事儿的。平时人家市场定价呢并不贵，15块钱一包，一包呢270克啊，里边带一点水。我跟您说，不能说绝对没水，带那么一点水，因为这海蜇得在那个环境当中泡着嘛。今儿我们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呢？16袋，16袋，再加16袋， 哦，32袋。 哎，这个季节嘛，今年也是头一回跟大家见面，所以32包，这32包下起来呢，这市场上的价格啊就得300多块钱，将近400块，对吧？咱们今天多少钱呢？咱们今天给大家32包，199包邮到家。 哇，那真是合算，相当于五折了， 相当于市场五折。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你知道吗？这一包啊，一顿饭，一家三口吃这瓶海蜇头，您猜才多少钱 啊？ 6块2毛钱。 哎呦，那可真是合算， 6.2块。您吃的是海蜇头，都不是海蜇丝儿，海蜇头。 所以呢，你看这个组合合适吧？所以呢，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出这个好的海蜇头的地方——营口的，营口的海蜇头， 地理标志产品， 咱们是270克，也就是半斤多吧？ 是的， 半斤多一大袋儿，给大家呢16袋再加上16袋，一共是32袋啊！哎呀，今天这个还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海蜇头啊，它固形物的含量呢不低于50%，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呢是非常实惠的。那么市面上呢，刚才提到了一袋是15块钱， 是 啊，您看32袋得多少钱？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32袋

所以说呢，这个食品安全是特别重要的，尤其这些海产品，有的时候你摸不准的话，你心里真的是嘀咕啊。 对，咱们说菌品班的人专门做这样的即食海洋食品的，人家那个一条生产线投的都是上千万的，所以呢，该怎么浸泡，该怎么去菌，您看有地理标志证明是真东西，有各种方面的检验检测报告，厂名、厂址、电话这全齐，包括咱北广平台的质量的监管都是非常严的，所以这您在吃起来之后，您就安全放心了，吃点爽脆的味道。还要说这怎么吃，您买点那个娃娃菜 啊， 如果有那个大白菜那个白菜心儿啊，您拿那个白菜心儿撒上点这个海蜇头啊，浇点什么呢？浇点香油，哎，浇点香油，点点辣椒油，扔点虾皮在里面，这么一拌，夏天的时候啊，晚上不用吃什么主食，就拿这么一顿，有海鲜当中蛋白质，有白菜当中的各种的这个蔬菜当中的维生素，对吧？配齐了，来点海鲜，咱们愿意喝，来听小凉啤酒，喝一听就可以，不愿意喝呢，愿意喝点热的，来一两二两的啊，来点小白酒，自己晾着，或者来点葡萄酒，喝完了之后非常美，美美的一顿。还有咱们出去干嘛呢？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出去自助烤串， 踏青啊，旅游啊，都有啊。 对 啊， 您光烤串啊，干不呲咧的，说实话，很多人也不喜欢。带点这个，旁边拿一次性的盘子，把那个汤一倒，往里边一拌，料汁往上一浇，全家人三四口人、四五口人一块，咔咔咔海蜇头，咱也得来几个凉菜、青菜吧，对吧？ 哎、 或者提前弄好了，黄瓜丝跟海蜇拌好了，料包也给您准备好了，到那儿打开盆，保鲜膜一撕之后就开始吃。这边烤着串，那烤串一造眼供不上十个人同时吃，对不对？咱们这边就开始吃着，配着羊肉串，或者到哪儿去吃都非常方便，老人小孩都爱吃，男人女人都爱吃，是居家必备。您是说当凉菜吃，您是晚上佐餐下酒吃都可以， 对， 特别好， 关键是好吃、啊、 对。 所以呢，今天这个产品呢，不仅它是出自营口、啊、 营口、 就是出这个海蜇头的地方， 地理标志、 哎、同时呢，它给您都调好了，里边都有这个调味包，打开以后啊，就及时就吃了，非常的方便， 海蜇头、 哎、而且是营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啊 嗯、 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呢在直播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的话，我们不仅有主品同时还有赠品啊、 嗯、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的一共是270克，半斤多一大包，给大家是16包，再加上16包，一共是32包。 嗯， 那么市面上的一包就得这个15块钱， 是 吧、啊？ 餐厅当中一份海蜇头30多块钱， 差不多。 咱们就这个，咱们市场正常去卖，一包也15块钱， 可 不 是 差不多。 嗯，但是今天呢，我们32包199元。 是的，平均一包6块2毛钱。 对，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 是的，是的。 啊、如果您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受您的启发，我刚才在想哈、啊，比如说家里呢，咱们备点这种东西，什么招待亲朋好友啊， 嗯， 有的时候大夏天的或者怎么天热没时间了， 嗯， 哎，咱们撕开两包就一大盘儿， 是是是、 啊，而且属于横菜啊， 我还发现 凉菜当中的横菜、啊， 真的是横菜。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好的功能，你知道吗？我媳妇儿现在你知道怎么吃吗？我拿几包回家也吃了吗？ 嗯、 她呢天热啊，她怕长肉啊， 嗯、 她拿它当代餐 啊。 她说这高蛋白低脂肪啊，高营养低热量，这中午的时候当做代餐来一顿，一根黄瓜配一包海蜇头，吃了营养，她觉得比平时干吃那黄瓜西红柿浑身还有劲儿，还觉得自己身体清爽了。 对， 这完全也可以用啊。 刚才您不说是高蛋白低脂肪， 对， 低热量，对，身体 高营养， 哎，高营养的这个食品了。 嗯， 而且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啊，带几包 随身带。 啊，因为呢，撕开以后呢，想吃了哈，咱们拿一个容器把这料一倒，夸一拌吧拌吧吃了啊！ 我跟办公室就拿那个咱们那个纸杯倒仨纸杯子里就能拌了，一分大家还特别好吃。下午 像一些老人呐、啊、小孩啊，到这个时候呢没有胃口， 是 啊，咱们吃一盘，估计您这胃口就打开了。 哎，酸酸辣辣的，您放点醋，放点辣椒油，特别开胃，特别爽口， 随意反正是、嗯、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啊，咱们是菌品湾的即食海蜇头，270克。是半斤多一大包，给大家呢是16包加上16包，一共是32包啊。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呢就是6块来钱。 是的、 啊、这个大盘子6块来钱，您说值不值？ 对呀、 啊、如果您想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不过像这天的话，订完以后啊，拿家去就搁在这个冷藏里就行， 您就 搁冷冻哈、啊、 您就搁冷藏。如果您要是说正常吃的时候常温保存， 常温 不需要去常温保存，因为它里边呢是在这个液体当中，它本身带点咸灵味、 嗯、 然后呢，如果您要吃想这个凉爽脆口的话，吃之前放冷藏里稍微震一下， 对，